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我是主持人瑞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和大家主要来探讨一下对于国际人才能力这样一个话题。近期留学行业的活动很多，我们也从中看到了市场的转变以及对于国际人才培养的新理念。但究竟国际化的人才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呢？作为见证留学潮和海归潮的国际教育机构，启德教育近期推出了启德国际人才能力模型，希望借此来有效的测评和帮助中国学生顺利成为国际化的人才。这一模型基于国际教育和人生规划的角度，提出了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成长为国际化人才所需要培养的学术竞争力等七大能力模块和39项能力要素。这七大模块分别是学术竞争力、外语竞争力、自我管理能力、思考辨析能力、跨文化适应能力、领导力和就业竞争力等等。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下启德教育集团留学事业部的副总经理郭贝对于这套独家测评系统提出的背景的介绍。 其实我们思考这个能力模型，说实话已经前前后后有整整一年的时间。我最近刚刚从美国回来，去参加了 South by Southwest， 叫西南以南，事实上是在美国目前应该是最大的集结于教育、创新、文化、艺术所有的领域的一个讨论的一个盛会。其中在教育这个板块当中呢，连续三天的教育板块的内容当中，每天都有关于人才能力这个讨论。尤其是在当下，应该是说科技还有包括人工智能对于人才劳动市场的这个冲击，使得我们很多的大学以及教育机构都在思考，究竟我们将要培养怎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的这套能力模型呢，时代的背景在后面，面临更多的国际化的这种竞争。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段子就是什么，连特朗普的孙女都能够用中文非常流利的去跟我们中国的外交官去交流。国际化的竞争环境当中，我该具备怎样的国际化人才的能力？并且呢，中国最最传统的高考的制度都发生了改变，他们又增加了一个另外一个新的一个考核方式，叫综评，也叫综合评价。综合评价呢，它采用的是631的模式，60%来自于高考的分数，30%是来自于学生的面试的成绩，10%是来自于学业水平的考试成绩。大家的印象是不是感觉到，接下来好像它的发展方向更加会接近于我们海外升学和对学生的要求，录取要求。并且呢，接下来教育部规定了是有47所大学拥有综评试点的权利。另外一块呢，其实美国对于录取学生的要求是最为多样化的，在现在也发生了很多潮流的改变，它会越过文书，越过面试，越过学生的课外活动，更加往后面一层去深入的去探索学生的能力究竟是怎样。美国的顶尖私立高中组成的联盟 MTC， 它推出了一项全新的学生的评价体系，关注的是学生的八项能力，并且这个八项能力呢，是被现在的我们的那个美国大学申请系统 CAS 所支持。所以我们相信接下来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也会去采纳，我是用能力来去衡量学生的入学要求。所以综合上述呢，中国国内的教育改革在围绕着能力，美国大学的录取也在围绕着能力，甚至有一种说法是在未来的10年，可能这种能力的要求在美国的大学录取当中会取代 SAT 和 ACT， 分数我不要了，我看的是全部的是学生背后的能力。那我们在做这个能力模型的过程当中呢，事实上参考了很多很多的资料，我们去询问了大学，海外的大学，中国的大学， QS Top 200的大学当中几十所大学，横跨11个国家， 问他们很多关于未来人才的能力，大学你究竟现在思考的是什么。另外一块呢，我们还采访了中国的几十家500强的民营企业，还有那个外资企业。最后呢，我们参考了世界已经有的很多个权威组织的他们对人才能力的一些模型。我其实印象最深的是英国的那个格拉斯哥大学。格拉斯哥大学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它是有一个10个能力板块而组成的一套能力测评的系统。再比如说一个中国的学生到格拉斯哥大学就读2年的时间里面，他会在2年的时间里面不断的是去累积学生在这10个板块当中的能力的变化。在毕业的时候呢，他会在这10个核心能力板块当中对学生进行打分，最后呢就业的话，这一份报告能力报告会伴随学生一起走。其实听到这个时候，我事实上是非常惊讶的，很多大学都具备一套完整的能力评估体系。并且呢，我们还问了一个中国学生最为关心的点，在大学看来中国学生显露的最最弱的能力板块是什么。同时呢，我们还问了企业当中呢，当然是我们的学生就业的比例最高的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及一部分的国有企业和那个企事业单位。我们调研的对象呢，都是最熟悉招聘一线前线的企业的 HR 的招生的 HRD。 那我们还参考了两个主要的世界权威的一个能力模型的，一个是美国培训和开发协会 ASTD 它的那个能力模型，另外一个呢还有是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它推出了在全世界各地所适用的一个就业人才的能力模型。所以综合这些所有能力模型之后呢，推出了我们的能力模型启德，是做国际教育。那适应作为一个中国的学生适应国际化的一个竞争环境当中，我们认为结合刚刚我说的所有的这些专家们的意见，我们认为它最重要的是7大能力。第一，学术竞争力；第二，外语竞争力；第3，自我管理能力；第4，思考辨析能力、领导力、跨文化适应力、就业竞争力。7大板块当中的每一个板块都有它的细分项写在最下面。那我们先讲学术竞争力。学术竞争力下面呢分成5项的那个小的板块，包括学生的专业背景，主要的学术背景是什么，在校的成绩，以及我们熟悉的 GPA， 学术的激情、学术能力、多元化的知识，也就涉及到是跨专业的能力。那在围绕着我们的学术竞争力上面呢，学校你究竟认为一个学生应该掌握多少门学科？75%以上的大学回答的是他建议学生需要有2门以上的学科，其中啊有40%是建议是3门学科以上。大学本身88%的大学最近3年里面他们有增设过跨专业的学科。南加大是美国 US 排名前30排名23的那个学校，最有名它的那个传播学院世界排名number one， 今年是应该是第2。奔利教授他有提到是说，在过去的5年的时间里面，基本上他的课程当中的95%以上的课程都做了改变，印证现在我们对于学生学术竞争力这块的要求。并且我们还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学生该具备怎样的跨专业的能力？这个问题呢，我们是问了企业，84%的企业回答到，他希望学生具备2门以上的学科跨度，竟然还有14%的企业是希望学生是具备3门以上的跨学科的那个学历，非常重视跨专业这个能力。第二项呢是外语竞争力。第三块的我们能力板块呢是思考辨析能力，我们把它分成了5个细项。发散性思维、独立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推理与分析、归纳和解决。我们问到那个当科技对于人才未来的能力的需求这块造成很大冲击的时候，学校是否已经在调整它的课程应对这一改变？83%的学校回答是 yes， 有95%的学校举办过鼓励学生进行创新大赛或创业竞赛。并且像谢菲尔德大学、诺丁汉大学，他们很重视产业和学校的那个相结合。另一个板块是自我管理能力。其实这个板块对于学生个人来讲，我认为是最最核心的一个板块。它包括了自我认知、自我激励、时间管理、情绪管理、行动能力、抗逆力以及突破极限。领导力的板块当中呢，我们其实比较细哈，个人展示、个人的 presentation、团队协作是学校非常看重的。公众演讲能力、决策力、个人承担、公民意识、国际视野，还有感召和影响。 关于跨文化适应这个板块呢，我们有问过学校，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学生适合在哪一个阶段出国？过去我们都知道，就是研究生，中国的留学生研究生出国的学生占比非常的高。那现在呢，大学64%的大学建议学生是在本科以下的阶段就应该是出国留学。在就业竞争力这个板块呢，我们一共分成了6个小的细分板块，对于行业的认知，在行业里面的人脉搭建，职业的素养，办公的技能，实习的背景。我们的企业有回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是他们是希望使学生至少有一次学生能在大学阶段完成一个次实习，两次和两次以上的占比是超过了55%。并且呢，企业端的调研呢，他们会看重学生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去做，大部分呢都会希望是说至少你在大三，甚至有接近40%的企业是希望学生在大一大二就已经开始去实习。所以呢，实习真的是被企业所认为，并且大学所认为是未来构成学生就业竞争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我们都知道实习当中我们去很重视学生获得的收获究竟是什么。如果你只是跟随的一个名师，跟随的一个名企，但你实习所过程当中你体验的所做的工作任务本身非常普通，你并没有自己的一些收获的话，那企业并不会觉得你的这个实习的经历拥有很高的含金量。哪怕你的企业是一般，但是呢，你能够深度的投入，你可以有自己可以畅谈的收获和成长的话，他认为这个非常重要。企业的调研当中呢，学生能力的考核排在前三项的是，一个是 GPA， 第二个是有效的沟通，第三个是独立思维，你是一个critical thinker， 是个批判性的一个思维者。学校并且说了，如果你进到我的大学里面，我希望通过我的教学系统，希望通过我的学校来培养你的是你的合作经验、你的合作精神、团队协作精神、有效的沟通和你成为一个学科的专家。中国学生尤其比较薄弱的是独立思维、批判性思考、跨文化的适应，还有进行有效的沟通，这三项事实上是中国学生的弱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启德国际人才能力测评系统目前是分为初高中和大学两个版本，通过经典人格问卷、认知问卷和人才经验问卷，最终形成了启德国际人才测评报告初高中版，还有启德国际人才测评报告大学生版。初高中版主要包括了性格维度、专业倾向和国际人才能力评估三部分的建议和分析。那大学生版呢，则包括性格维度、专业倾向、职业倾向和国际人才能力评估四个部分的分析和建议。我们来听郭薇的介绍。 那这套能力测评系统呢，事实上背后有非常强大的一个逻辑。我们希望能通过三套问卷，它包括人才的经验的问卷，包括认知的问卷，包括你的人格的问卷，透过问题折射出来学生的底层的认知性格，去跟我们这些能力模型去做一一对应。这背后有非常强大的那个心理学专家团，不只是一个在支撑着我们整套的一个能力测评系统背后的所有的逻辑。那我们这套能力测评系统，它并不是说就跟我们如果是去医院看病一样，让你去做某个那个检查的话，它其实判断的是一种可能性。那这套测评系统呢也一样，它并不是说，它更多也是在给学生判断的是一种可能性。我希望这种可能性呢，能够第一启发我们的学生和家长从能力的维度去思考学生的未来。通过我们的应该是测评最后的一个结果呢，他能够感知到有可能我在某些能力板块上面可能接下来是需要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IQ 也其实也是包含在里面， EQ 和 IQ 其实都是包含在里面，并且设定了现实的那个测试，以把学生的整个潜力啊拉开一定的梯度。第三套问卷呢是人才经验的那个问卷。就在我们这套能力模型当中呢，有很多的一些子模块，我们是通过人才的经验，你是否具备这方面的相关的知识和体验来进行测试的。那这套测试问卷呢，也是由我们心理学专家和测评专家进行精心的定制而测试而成，希望呢是通过这三套问卷，认知问卷、人格问卷，还有包括我们的人才经验的问卷，最后能够汇整成一套测评报告。并且这测评报告呢，我们分成了两个版本，因为我们念初中和高中的学生和大学生他们的需求事实上是不一样的。对中学生版呢，我们主要的是围绕着学生的性格、兴趣、他的专业以及国际人才能力。在 大学生版呢，我们是在加上了一个更多的一个维度，是在职业，因为大学生未来是要就业的，所以我们加上了职业倾向这个维度，希望能透过这一系列的分析呢，能够给大家一个对比，作为一个个体，在这海量数据当中，你的潜力的高和低去做了一个评估，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思考。其实举一个例子是，启德举办国际太空城市设计大赛已经今年进入了第四年。二月份在寒假期间呢，我们又有106个学生参加了我们国际太空城市设计大赛的在北京的一个集训营。这106个学生对于他体验完非常密集的一个学习和培训之后呢，他对自己在这些能力板块上的个人提升的感觉是什么？学术竞争力、外语竞争力、自我管理能力、跨文化适应力、领导力、思考辨析和就业竞争力，他觉得自己提升最多的是什么？思考辨析能力，其次是那个学术竞争力，还有包括就是那个领导力和跨文化适应力。事实上是思考辨析能力给学生刺激带来刺激是最大的。事实上学生觉得自己提升的最多的突破极限，学生要在24小时之内完成以一个团队的形式完成一个非常挑战非常大的一个任务，所以呢在很多学生在不眠不休的过程当中呢，他说我真的是体会到了怎么叫做突破极限。对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要求很高，个人展示、公众演讲能力也会提出要求。这场国际太空城市设计大赛，这106个学生他们填写的最后的一个感受、能力提升的感受的问卷，让大家亲身的体验一下，千万不能只是限于一个，哎，我拿到了一个证书，我拿到了一份推荐信。作为我们的学生，关心的是我的能力究竟提升在哪里。讲完留学呢，我们接下来要讲学游。学游这个板块呢，事实上我们会很侧重的点呢，是在四个能力板块上面，它包括学术竞争力、包括思考辨析能力、跨文化适应力和就业竞争力。我们都知道学游会是以国家线，你这作为一个学生，他会去到美国、去到英国、去到澳洲。但是呢，不同的国家线、不同的主题，事实上它都会侧重于学生在某些能力板块上面的提升。比如说美国的那个哥大商科精英的那个预备营，事实上它锻炼到学生的是一个是学术竞争力，另外一个是思考辨析的能力。因为在课堂上，学生是需要是跟学生其他的学生去进行那个课堂的很多的一些讨论，并且要共同完成很多的那个学术的作业。所以呢，对学生的思考辨析和学术竞争力都有很高的要求。那很典型的一个那个项目呢，是叫做中非美。中非美项目呢，它考验的学生的维度会更加的广，学术竞争力、思考辨析能力和跨文化适应力，因为这个学生他要横跨中国、美国和那个非洲，把在非洲、在中国做前期的学术准备，在非洲所收集到的所有的那个NGO 以及大学的这些那个一线的资料，最后能够带回到美国，在美国的那个教授的指导下，完成整个一套那个学术论文的那个撰写。然后再是加拿大，还有澳洲和那个英国。除了问国家，你应该问这个学游项目和研学项目，它究竟帮助我的孩子提升的是哪方面的能力？都能够从能力的角度去思考的话，你相信判断孩子的收获的时候，会有跟他会有更多的一个话题。那我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中非美项目，结合了哥伦比亚大学在公共事务领域的很多的一些学科的优势，那个老师会带领着学生到非洲深入去探讨可持续发展的这些问题，让学生回到那个哥大的课堂，第一次亲身去体验一个学术论文的撰写过程究竟是怎样，所以对学生的学术撰写能力的要求也非常的高。那这个就是新加坡中学生的 STEM 计划。那这个 STEM 计划呢，它提升的也是学生那个学术竞争力，应该是说不只是中国，海外对学生在那个理工科方面的要求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我们带学生去到工厂上面进行参访，并且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导师带领下呢，去学习计算机机器人的编程，全方位的实际把自己的学到的点能够去通过简单的实验应用到那个实际生活当中，在趣味教学当中提升他的能力。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为您介绍的启德教育最新发布的国际人才能力模型以及测评系统。希望通过我们的介绍呢，能够使大家对于现在的国际人才能力有了更新的认识。接下来进入专家小讲堂。 资深专家的深度分析，留学行业的全面解读，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专家小讲堂，欢迎关注留学时间微信公众号 RBC 留学全拼。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来自曼腾教育的杨世萌老师和韩志卓老师来向大家介绍美国留学职业规划的系列话题。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美国公司的面试的流程。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世萌。美国公司的面试流程通常是三步。第一步 简历通过之后，学生会接到电话面试的通知，进行第一轮电话面试。 嗯， 那电话面试的时长通常为一个小时。电话面试主要考核的是你对你的简历的熟悉程度啊，他会考察你的这些信息，你是不是熟悉，有没有造假的可能性。 电话面试要一个小时这么长？ 差不多。 嗯， 他会详细的问你所在的学校啊，你所学的什么专业啊，课程，以及你每一段经历都具体做了什么，还要用事例来说明。 嗯，就是核实提交的这个简历的真实性。 对，会核实一下信息的真实性。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考察点就是学生的英语沟通能力。 嗯 嗯，这点非常重要啊， 就是通过电话的这种交流来考察一下。 对对，因为美国职场是非常非常注重公司文化啊。 嗯， 首先他要招一个人是能融入他整个公司啊，以及公司的一个氛围当中。 嗯， 他不希望招一个沉默寡言、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沟通的人。 嗯， 所以说在电话面试的时候要注意，一定要保持一种很兴奋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一方面表示自己很对这个公司感兴趣。 对， 再一个也让人感觉到你是一个乐于跟人交往的人。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嗯 嗯，那电话面试通过之后啊，就进入下一轮，我们叫 onsite 面试。 嗯， 也就是去公司实地的面试。 嗯 嗯，那实地面试通常是3到5轮不等啊，去一次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一定要差不多到3到5轮左右。 嗯，这3到5轮分别是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层次哈？ 对，面试官会有不同的层次。第一轮面试官可能是HR 啊，就是公司的人力资源来进行面试。他觉得 OK 之后，会把你的简历、你的情况啊、面试结果推上上一层啊。那之后呢？会有可能部门主管，或者是以后的同事啊，过来进行下一轮面试。 嗯， 那最后还有2到3轮呢，可能就是有5个人或者是6个人啊，这个数目不等啊，一起来面试。 嗯， 因为呢要得到广泛的这样的一个认可啊，最后啊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公司。那有的公司呢流程比较繁琐，我们这边有一个学生啊，最后就业结果很好啊，进了谷歌。 嗯， 他前前后后经历了20多轮的面试。 哦，单纯就是在谷歌就经历了这么多。 对， 嗯， 当然了，因为谷歌的竞争压力实在太大， 嗯， 所以说他挑选每个候选人都是非常精挑细选， 嗯 啊，这也导致了他的面试轮数非常多。 嗯， 所以说面试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嗯， 尤其是针对于咱们中国留学生。 嗯 啊， 大家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 所做的准备，临时抱佛脚是有一定用处。 嗯， 但最重要的准备还是在日常的积累当中。 嗯 啊，锻炼职场情商啊，一定要锻炼沟通能力，还有临时应变的能力。 嗯， 那 onsite 面试结束之后，就会进行到最后一轮了，啊，就是背景调查，我们叫 background check。 嗯， 那进入背景调查阶段，公司其实对候选人已经基本认可了。 嗯， 那但是还是要需要对背景人的信息的真实性、综合的背景进行详细的调查，啊，那可能会考察你之前的信用，啊，就比如说你每个月信用卡还款的日期有没有推迟，或者是你有没有酒驾记录啊，有没有犯罪记录啊， 嗯， 都会进行一个详细的调查。 嗯，这个调查就不需要通过这个应聘者本人了吗？ 对，不需要通过应聘者本人。 嗯， 他可能会打电话给你之前的教授或者给你之前的雇主来进行一个侧面的了解。 嗯， 或者是委托一些网站或者是一些专门背景调查公司来进行侧面了解。 嗯 嗯，那我讲一下刚才没结束的话题。那 onsite 面试通常都会问两种类型的问题。 嗯， 那第一种叫行为问题，叫 behavior question， 是通过比较简单的这些问题呢来考察面试者的潜力。那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介绍一下自己，你之前有什么样最精彩的经历？ 嗯， 你对你最擅长的是什么？那你之前遇到的最大的挫折是什么？属于 behavior question。 嗯， 通过你之前的一些经历，来判断你未来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啊。 嗯，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跟专业相关，叫 technical question。那这个时候就要考验